基本生活的同时，我又能为别人去做一些事儿，这就是我能支撑到今天的，就是信念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吴金浩、于磊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节日来到，女神驾到，平安车险礼物到，限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。